Hello， 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科学怪人吧？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呢？其实这往往与那些科学家为了科学成果什么都不顾有关，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就像在1828年苏格兰的爱丁堡就上演了一个真实的都市传说，当时的医学并不十分发达，可能会对病人是否离世误判，所以在墓碑上架设了铃铛，这个铃铛直通棺木之中，万一要是有人还没有死，可以摇动铃铛让守墓人来救自己。所以那些花圈中的铃铛并不是装饰，是有实用价值的。这个设计听起来有些恐怖的感觉，试想一下，在深夜的坟场突然响起清脆的铃铛声，要做守墓人真的是不容易呢。那为什么英国人对过早埋葬这么重视呢？起码华人文化中就没有这样的设计，难道华人不怕误判死亡吗？这恐怕是与宗教有一定的关联。华人文化中死后往往是投胎转世，总希望可以入土为安，尽快转生，而西方的宗教观就不太一样，死而复活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奇迹。根据耶大雅圣经原地的整理，圣经中提到死而复活之处有172次，其中旧约就有5次，而新约圣经则有167次。耶稣基督不只使很多人复活，自己更在死后向人们显现他复活。今日的复活节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后在第三天复活的奇迹。当然还有挥之不去的致死传染病，例如鼠疫、天花等，感染之后很多人症状像死亡，被送去埋葬，但是后人在整理坟墓时发现棺材里竟是混乱抓痕，所以判断是未死亡就被埋葬。尤其在19世纪，霍乱在伦敦大流行，很多脱水的病人只是虚弱到无法发出声音，或以能力测量不到生命迹象，因而被活生生的埋葬了。有些人的棺材板上还有明显的抓痕，这可是多么绝望的事。既然无法借由医疗专业判定真正死亡而下葬，从18世纪末开始陆续就有人在想，希望即便被装进棺材甚至下葬，如果没有真正死亡，都还有补救的机会。而设计一种可以让被误判死亡的人重生的棺材并不是一帆风顺，最先是德国的费南迪公爵设计出所谓的安全棺材，棺材上方会打个大洞，装上玻璃窗，也有管子提供外面的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棺材没有被钉死，而是锁上的，被埋葬的人穿的寿衣里有2把钥匙，一把可以打开棺材，另一把可以打开墓室的门。这种设计当然不会流行，因为光是棺材飘出的尸臭就让人无法接受了，那谁还敢靠近墓园呢？到了1822年，一位叫加茨茅斯的医师据说设计出一种棺材，可以透过连通到地上的管子，将汤、点心、食物甚至酒送到被埋在地下的棺材内。他曾经公开表演被活埋在自己设计的棺材内，挺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不过这种不切实际的设计恐怕只有那些玩死亡逃脱的魔术师才用得上吧。而真正派得上用场的就是发明家塔伯格发明的安全棺材，他将有系统驱动的绳索绑在往生者的手上，如果他真的复活就拉动绳索，这样坟墓上的铃就会响。不过这也会有出错的时候，有一次他带着一群人去墓园参观他的精心发明，突然墓地的警铃发出声音，他们立即打开了这位刚下葬者的坟墓，没想到在棺材打开的瞬间，参观的人并没有见证奇迹，而这时才发现铃声会响的原因，原来是尸体腐败之后在棺材里产生的晦气，造成棺材内压力改变而拉动绳索，触动了警铃。但是这毕竟是所有设计中最可行的了。在19世纪末的美国医师史密斯，他生怕自己非真正死亡而被下葬，于是设计了类似有玻璃的天井，直通棺材，可以直接从地面上的玻璃窗看见他的头部。他去世刚下葬的时候，叮嘱了几位医师朋友每天来参观，看他是否复活。然而直到现在都还可以去拜访他的墓园。看得出西方人对安全的死去有多么的重视。最搞笑的设计就是美国艾森伯朗医师，他利用埋在棺材板中的弹簧，让死而复生的人可以拉下开关而打开棺材。他在1873年申请专利，而且四处宣传促销这个产品，可是只要有一点常识的就知道这个发明有多么的愚蠢。只要人下葬了，棺材被覆盖的土压住，即便拉下开关也打不开， 1828年的苏格兰著名城市爱丁堡，当时的墓园中经常会发出铃铛的声响。当守墓人挖开坟墓时，会发现棺材中的尸体已经不见了。这些尸体并不是自己复活，而是被盗墓者偷走。一般的盗墓者都是偷陪葬品，但是爱丁堡的盗墓者竟然目标直接是尸体。那这些尸体偷来有什么用呢？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医学研究了。我们现在所有人对于人体的认识都离不开当时的医学实验，不过在那个年代，道德上仅允许使用在牢狱死去的犯人、自杀者或基因孤儿的遗体。19世纪早期，爱丁堡的解剖学在全欧洲领先，因此合法的尸体供应已经不能满足研究需求，当然就衍生出非法的尸体供应链。为了科学研究，那些学者不惜高价来购买尸体，当然金钱是最好的推动力。慢慢的，偷尸人就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地下供应链。而医学院都是皇家贵族支持的，不差钱，一具尸体能卖几英镑之多，这在当时很值钱，远远超过其他行业的收入。新颁布的法律，盗尸是个轻罪，甚至还不如偷盗钱财。本小利大，很快造就了英国一个独特的黑色职业——盗尸人。全英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盗尸运动。有个统计，当时英国最勤快的一个盗尸团伙，12年里在伦敦墓地竟然盗了1000多具尸体。盗尸人一般是夜里潜入墓地，用铁锹、羊镐在棺材头部位置挖一个洞，然后用绳子套住尸体的头，把整具尸体从洞里拉出来。盗尸人选择的都是新墓，因为腐烂的尸体卖不了多少钱。尽管盗墓活动在当时极其令人愤怒与不安，但这伙盗墓贼还多少有点职业道德，他们还会将解剖完的尸体趁夜色给还回去，无论是大卸八块还是原封不动，盗墓贼会将不完整的尸体重新塞进棺材。当然，他们似乎没有时间再把土埋上，这就得辛苦死者的家属了。而愤怒的死者家属忍无可忍，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进行抗议。抗议解剖教学的医生跟盗墓贼狼狈为奸，刚下葬的坟墓死者家属都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们将棺材放进了钢筋笼子里下葬，或者直接使用铁棺材。而这时盗墓行业的火爆也催生了新的行业，铁棺材铺的老板大赚了一笔。为此，他们老板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铁棺材，甚至上门提供一条龙的安全服务，但这丝毫不起作用，尸体就像会魔法一样，还是去到了解剖台上。不只是盗墓，为了钱就算杀人也在所不惜。要说到英国世界著名谋杀案，大家一定会想到我之前做过的影片，他是开膛手杰克真正的凶手。而苏格兰的伯克与海尔，杀人数量上恐怕也不输给开膛手杰克。他们在1827年至1828年间一共杀了17个人，那为什么他们不去偷尸，而是要冒着死刑的风险杀人呢？爱丁堡大学在当时名扬海外，解剖学吸引了当时世界上的一些顶尖学者，其中有进化论之父的达尔文和解剖学家劳伯诺克斯。之后劳伯诺克斯被卷入了一场道德与违法舆论的谴责风暴中，最后导致身败名裂。他所牵涉的就是跟解剖的尸体相关联，而舆论的暴风眼就是西港凶杀案。从1827年至1829年的两年中，有17人失踪后出现在劳伯诺克斯的解剖台上，而真正的杀人凶手伯克与海尔都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他们的第一具尸体，一个孤身房客老死在他们的旅馆里，两人把尸体运到爱丁堡医学院，交给以热衷解剖著称的劳伯诺克斯博士。因为尸体完整新鲜，博士给出了7.1英镑的高价，还叮嘱他们这样的上等货色多多益善。这下彻底刺激了伯克与海尔，为了满足博士的高规格，他们等不及自然死亡的货源，也看不上墓地里的沉尸，开始了杀人后倒卖尸体。他们杀的第一个人是体弱多病的房客魔工约瑟夫，两人用酒灌醉了魔工，用毛巾捂住口鼻闷死。之后街头的流浪汉、贫穷的农村人、街头妓女都成了他们的目标，他们请那些人到旅馆喝酒，灌醉后捂死，然后运走卖给博士。杀人采取口鼻捂死是为了尸体的完整，为此他们还创造了一个英语单词 Broken， 可以翻译成阻闭口鼻扼杀法。因为杀的基本都是本地人，所以差点就出事。一次爱丁堡医学院解剖课上，一个学生看到尸体时，他惊叫起来，这不是可怜的傻子吉姆吗？原来这具尸体是两人刚杀了街上游荡的一个18岁的傻孩子。幸好博士老奸巨猾，将吉姆的头颅切断藏了起来， 使得过来的警察无法辨别尸体而作罢。他们杀的最后一个人是一名叫做玛丽的苏格兰妇女。1828年10月31日晚，伯克邀请贫穷的玛丽去他家喝酒，然后两人合力将她杀死。但是这一幕碰巧被一个房客看见，并在第二天写了匿名信报警，两个人终于败露被捕。这件事令全英国震动不已，两个人应该都是死罪，但由于当时警方效率低下，缺乏直接的证据，最后警方叫海尔做污点证人，让伯克一人顶了所有罪。但讽刺的是，伯克被处死后，他的尸体同样成了解剖学课程的材料，而且接受尸体的就是他生前合作的爱丁堡医学院。没想到自己最终也会躺上解剖台，当着全校学生和其他围观者的面，医学院教授亚历山大·门罗解剖了伯克的尸体。伯克的骨架和面部模型现在还存在爱丁堡皇家医学院博物馆中，他的皮肤被做成了人皮钱包，这几样毛骨悚然的东西至今还可以参观。然而因为这起案件与之后其他一些盗尸案引起了英国民众极大的恐慌与不满，最终促使英国政府在1832年颁布了解剖法，规定了只有自行捐赠或死在狱中、养老院且无人认领的尸体才可以用于医学解剖，解剖学家必须申领执照、接受巡视员审查等等严格措施，这才让盗尸这门一度盛行的黑色职业画上了句号。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